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一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同大家讲一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在第五波的疫情之下，就有超过9000人是离世的。见到香港内科医学院就说，香港现在仍然有超过300,000的长者是未打这个新冠疫苗的。亦都引述到研究，就是有关于香港1月至到3月的数据，就显示60岁以上未打针长者的死亡风险，是同龄已经打了两针或者以上的长者的是超过20倍，即是说未打针的长者的风险死亡风险是远高于打了两针或者以上的长者的。这个情况你怎么看呢？对于现时在第五波疫情相对缓和一些，见到长者的接种情况，你观察到是怎样呢？或者对于这些数据讲到未打针长者的死亡风险等等的。1872311,1872311，讲下你的看法。电话旁边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下今次这个香港内科医学院他们见到这个的数字，亦都见到对于长者打针的情况。电话旁边有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李锦涛教授，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讲下现时你对于尤其是70岁以上嗰啲长者，见到话第一针嘅接种率咧，就大约74%咁。政府之前就话有个目标嘅，希望4月底前咧可以做到90%接种率呢个目标啦。你自己点睇现时喺香港啊啲长者打针个进度咧？ 个进度我哋希望系有继续改善啦，因为始终咧，即系你头先讲啦，过去呢3个月或者4个月咧，我哋见到。香港的感染已经超过120,000，死者已经超过9000人了。那在这一度里面来讲呢，那政府现在推出了一个到户的一个即是上门帮一些70岁未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疫苗的长者打针。我们希望长者和家人呢尽量利用这个这样的方便。其实我们见到呢过去来讲，我们去年内科医学院其实已经两次是呼吁长者去打针，咁有进展嘅，不过未到理想嘅阶段啦。咁今次头嗰3-4个月见到嘅，正正就系我哋旧年估计，如果长者唔打针出现嘅一个不幸嘅情况，而呢个不幸情况真系出现咗啦。咁我哋希望今次经历咗第五波，家人同埋长者真系唔好有犹豫啦。喺呢个阶段咧，其实疫苗嘅安全性咧。在國際和香港的數據都是肯定的，而這個 Omicron 不是流感來的，不是隨便感染了就沒事的。我們希望是利用這樣的階段，現在好像疫情少退下來，但大家不要掉以輕心，快點去接種，快點去幫自己維護自己的健康。 都從數據和即是觀眾聽眾講下，一些未打針長者的死亡風險和一些打了針、打了一針、打了兩針的長者的死亡風險的比較是怎樣的？ 其实如果是打两针的长者的话呢，他是比起完全没有打针，完全没有打针的长者呢，60岁以上呢，死亡风险是超过21倍的。过去那3个月呢，其实过身的病人呢，其实 95% 都是超过60岁的。咁这个呢真是令人是很就是震惊，还有是就是很痛心。咁都唔只係淨係死亡，其實呢根本喺中間嘅過程呢，冇打針嘅長者，佢哋呢經歷係好都相當辛苦，因為呢佢哋需要進入醫院，跟住需要進入深切治療部，甚至係需要用呼吸機去幫助呼吸呢，個數字都係非常之高。亦都中間其實咧係呢啲長者佢哋會係好辛苦嘅。咁我哋見到咧，即係其實就算有啲長者佢可以復原翻，即係出到院，但其實而家我哋都有一個全世界都見到有一個我哋叫做長新冠嘅後遺症。咁呢啲都其實都唔係淨係長者有，但係長者喺呢一方面嗰、那個情況係更加令人係憂慮啦。咁所以咧，即係喺呢一方面咧。我哋都係不厭其煩地都係即係呼籲 家人和長者不要再猶豫了，即不要覺得、我沒事的，我不出街就沒事的了，這樣 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即係冇打針嗰啲長者喺病發嘅過程中咧，有可能會再引起一啲乜嘢額外嘅並發症咧？比起打針嘅長者，另外先提到話長新冠嘅，如果未打針嘅長者出現呢啲長新冠嘅症狀啊，或者時間上面都係咪比起一啲打針嘅長者係長同埋多嘅咧？ 這個長新冠的概念呢，其實世界衛生組織都已經都有個定義出來。好老實說，到現在呢，全世界在即醫療界來說，對於為什麼這些曾經感染了新冠肺炎而有長新冠的正式的病理原因呢，現在都是未知的。但是呢，最常見的症狀呢，包括就是疲倦啦、呼吸困難啦、關節痛啦、胸痛啦、咳嗽啦、嗅覺失靈啦，或者味覺失靈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長新冠嘅一啲嘅症狀。咁啱啱最近喺二月咧，英國嗰個嘅衛生同埋安全局咧，其實都發表咗一個佢哋嘅一個數據研究。佢哋集合咗全世界咧有15個報告，來自英國、美國、印度、印尼、法國，都證實咗咧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啦，就係、是。如果有打過針的人士啦，即係都包括長者，佢如果不幸都仲係中招咧，但係比起冇打針嘅人咧，其實佢嗰個長新冠嘅症狀咧係輕微好多，同埋係少好多。咁仲有一個仲有趣嘅數字咧，就係、是、就算你之前冇打針，大家譬如兩班人，一班即係都係中咗招嘅，咁但係如果打咗針嗰班嘅跟住去中咗招之後，都仍然跟住復原之後去打針，佢哋之後嗰個長新冠嘅症狀，比起繼續唔打針嗰班嘅病人咧，其實又係少好多同埋輕微好多。咁而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亦都見到咧，60歲以上嘅長者其實打針之後，佢哋對於減少長新冠嗰個症狀嘅好處咧，係最大嘅。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幾方面咧，都證實咧，就算我哋而家有啲長者呢個階段冇打針，但係中咗招啦，啊，而家復原啦，我哋都仍然係鼓勵佢快啲去打針，因為咧係可以第一就係跟住再保護佢自己，唔會中招啦，希望。第二就是就算他長新冠的感染亦都會是少了。還有一樣就是其實都是幫助保護家人的。因為為什麼呢？其實很多長者可能都有些兒孫一起同住。現在大家都知道，即其實是即是兒童是到某個年歲才可以打針。其實之前呢其實都未可以打針的話。如果長者本身來說他打針，他是可以保護自己，當他中招。因為呢現在在國際的醫療的數據都是見到呢，如果有打針的病人，就算即係不幸中招啦，第一佢嗰個症狀會少啲，個唔需要入院就少咗，同埋咧佢其實帶個病毒都係少啲嘅，即係換句話說，佢感染其他人嘅機會都係少啲嘅。咁即係呢個咧，亦都係幫到喺佢屋企裏面咧，就算係已經中招，但係其實佢感染其他人，包括佢啲兒孫啊、細路啊，都係少咗嘅。 我想問咧，整體嚟講，無論打咗針或者冇打針嘅長者都好啦，多唔多話感染咗之後康復翻啦，都要再入翻去醫院嘅咧？我見話有啲後遺症就係涉及到肺啊，涉及到腎衰竭啊咁，呢啲係常唔常見嘅？ 我相信咧就要睇下佢本身嚟講，佢中招嘅時候佢個情況嚴唔嚴重啦。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如果一個打足兩針至三針嘅病人，包括長者啦，其實第一佢需要入院嘅機會係低，第二就算入院，佢個症狀啊或者係其他需要一個即係深切治療部嘅機會都係低。但係調翻轉，你頭先講嗰個 part 就係、是，如果嗰個長者佢其實之前冇打針，入咗院，其實佢係曾經都即係個肺都花曬啊，亦都係要吸氧氣啊，甚至係啲即係高流量嘅氧氣啊咁樣。雖然就算佢唔使入深切治療部，後尾都係可以出翻院，但係可能因為其實咧，佢個肺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好多呢啲 X 光，其實佢個肺都花得好犀利嘅。咁你出咗院之後咧，其實佢有機會即係喺嗰方面，佢嗰個呼吸啊，佢嗰個肺功能嘅困難咧，都會係令佢可以即係喺30日裏面咧，再需要入院嘅。咁亦都會見到咧，其實一個新冠肺炎咧，其實係影響其他器官。 包括埋腎臟啦。咁所以其實佢有啲咧，譬如佢出咗院之後嘅長者，有一啲嘅例如說佢飲食嗰個胃口唔好啊，或者係困難啊。咁如果譬如佢係即係冇乜人係好照顧佢嘅話，甚至可能飲水都飲唔夠啦，其實都令佢嗰個肺腎功能咧，其實都係會有。即系受损嘅， 呢个就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即系尤其是嗰啲康复咗嗰啲即系人士啊，即系饮水嗰度有关系。头先你提到话疫苗都会接种嗰服务啦，而家就系为一啲七十岁或者以上嘅长者或者啲行动不便嘅人咧，系打呢个科兴疫苗嘅。你自己都觉得即系整体嚟讲，长者无论佢系有冇中招啦，即系有冇确诊都好啦，打咗疫苗，头先都讲到有个帮助喺度嘛。有冇需要将个年龄再下降咧？唔系净系七十岁，可能六十岁或者以上嘅长者都应该系有呢、這个到户打针嘅服务咧？你自己点睇呢个？ 其实睇翻而家整体全港嗰个接种率嗰个数据咧，好老实讲，六十岁到七十岁嗰个数字咧系相对地理想嘅，即系或者系好啲咯，应该咁讲。咁咧就七十歲以上就差啲啦，八十歲以上就更就係即係最差啦咁樣。咁所以咧當如果都要睇下，譬如將未來呢即係一兩個禮拜睇下究竟預約嗰個數字咧，我諗即係任何嘅一個計劃都係有佢嗰個 capacity， 即係究竟可以即係照顧幾多人啦。咁即係如果嗰、那個數字係話啊，其實七十歲以上預約嘅。嘅情況都唔高嘅話，咁我覺得係可以伸延到六十歲係即係係值得做嘅咁樣。 另一個啦，就係話現時而家六十歲或者以上咧，都係話喺接種咗第三針至少三個月之後啊，就可以接種第四針，就係講緊伏必泰或者科興疫苗都得嘅，就係做即係加強保護咁樣。你自己建唔建議其實所有嘅長者都係打第四針咧？ 我覺得都值得嘅，因為咧，即係見到最近嗰個幾個月嘅一個數字咧，其實咧，即係都係始終個抗體啊，同埋嗰個保護力咧，隨住時間咧，其實係會有慢慢咁樣去減退嘅。咁變咗咧，即係如果係到嗰個時間係需要嘅話，打第四針去增強嗰個保護力，係其實係可以幫到嗰、那個市民，即係包括長者啦。 好啊，唔该晒李锦涛教授，多谢你， 唔该晒， 倾到呢度， 好。 李锦涛教授咧系香港内科医学院院长嚟嘅，点睇咧？有关于呢啲感染咗新冠嘅长者，头先讲到话打针同冇打针，可能咧出嚟一啲嘅长新冠啊，或者甚至后遗症嘅情况咧，佢哋都话有啲唔同嘅咁。讲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另外一个咧，都可能同旅游业有关系嘅，就系之前其实一路咧新冠疫情由前年开始咧，都系实施紧一个严格嘅入境限制，咁包括咧就系一啲非港人咧。就是不可以是来香港啦。政府早前就宣布了下个月五月起呢就是放宽部分的入境措施，就是取消这个非港人入境的禁令。这些非港人入境的要求呢放宽之后呢就是跟香港人是看齐的。包括就是打齐针啦在酒店检疫最少七日啦检疫之后呢自我监察七日啦以及在抵港第十二日咧，系做一个核酸检测等等嘅咁。咁另外都调整咗，譬如一啲航班熔断机制嘅安排等等嘅。呢一啲嘅放宽，你又点睇？一八七二三之一，对于旅游业界嚟讲，有冇听到呢个消息都觉得可能有机会更加快复苏到咧？一八七二三之一，电话旁边咧有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姚柏良先讲咗呢一个五月起俾一个非港人可以入翻境啦。这个是前年三月以嚟系即系首次系做翻放宽翻俾非港人入境嘅，点睇呢一个安排先？ 嗱，我觉得呢个系对外界嚟讲一个好嘅信号嚟嘅，咁我哋可以讲话即系向前走咗一步啦。咁但系就大家知道，其实依然有七日嘅一个即系酒店即系检疫嘅要求啦。咁其实而家海外嘅你旅客嚟香港嘅话咧，我谂相信嗰个机会都唔大，因为都有唔少嘅地方国家都系已经系冇任何限制噶啦。所以要从旅游角度嘅话咧，我相信即系佢哋好多选择。但我从商务客嘅角度嚟讲咧，我觉得系有一定嘅需求嘅，因为大家知道即系都头先阿萧乐文你都讲到，即系其实我香港都好耐，即系外国人系入境香港系唔可以入境嘅，咁变咗。其实我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我哋一个国际城市，其实大家早前都听到有好多商会啊，好多跨国企业啊，都有唔少嘅即系跨国嘅人才，因为一个疫情之下咧，佢哋唔能够即系频繁咁往返佢自己当地或者香港，咁变咗事实上即系我谂过去呢段期间系已经累积咗好多呢啲要嚟香港处理业务啊， 或者一啲嘅商務嘅洽談啊，或者有啲係根本上係視像會議代替唔到嘅一啲嘅公務係要處理嘅。咁而家雖然話有都有七日嘅一個檢疫嘅隔離嘅要求，但我相信即係都應該都有一部分嘅有個必須嘅一啲嘅商務客咧，係會即係會嚟翻香港嘅啊。 你估計個比例會係幾多？幾多係商務客？幾多係真係嚟即係旅遊嘅一啲客咧？如果你講到係有旅遊嗰啲客嚟講，又對於成個旅遊業界係幫到幾多咧？呢一部分嘅客 嗱，要純粹係嚟香港旅遊嘅，我諗個比例上都係微乎其微嘅，因為即係我哋都唔預期五月份開始我哋可以即係做到一啲出入境團嘅。咁如果純粹係商務客嚟香港係處理業務嗰啲咧，即係對我哋整個旅遊業其實就幫助唔係太大嘅啫。當然啦，即係起碼有商務客嚟到香港，對我哋酒店啊，對我哋航空業啊各方面嚟講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嘅。但係由於從旅行社嘅角度嚟講咧，即係目前五月份開始嘅慢慢放寬咧，其實對於我哋如果做開票務嗰方面嘅旅行社嚟講咧，都希望能夠嚟緊航班嘅一個穩定供應之下咧，咁啊對於嗰個票務嗰方面嘅一啲業務咧，希望能夠有少少嘅幫助。咁整體嚟講咧，即係今次呢個放寬咧，雖然話即係對我哋旅遊業未必話有一個即係即時一個有好大嘅提振嘅作用，但係咧，我覺得係起碼。即係對外界有一個好嘅信息就係話，我哋香港嘅疫情已經係穩控啦。我哋慢慢，我會逐步有序地去對外一個開放。咁但係同時嚟講，我覺得政府要做嘅咧就係除咗話呢啲放寬措施嘅一個提出推出之外咧，其實都要有一系列嘅配套措施係要迅速咁跟上嘅。大家知道其實就。雖然而家香港嘅機場咧，可能每日講緊係有大概千零人次嘅一個入境啦，咁但係就以往大家都知道，其實就喺機場一落地，到去到檢疫酒店呢段期間咧，都要等好多個鐘頭嘅。咁呢啲要係理順翻佢等客人嚟到香港有個好嘅體驗。咁如果喺香港機場而家係會嚟緊會推出一個即係 RAT 嘅快測，有陰性結果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快啲翻去酒店咧，就等候嗰個 PCR 檢測。咁呢個一個好可取嘅措施嚟嘅。但同時間嚟講，我諗政府咧係要好密切咁樣同航空業界咧要溝通啦，同酒店業界溝通啦，就住航班嘅供應啊、機位嘅供應啊，同埋嗰個入境嘅人數嘅一啲嘅估算啊，呢方面係要有啲做到精準啲啦。有個估算之下咧，同時間。對於指定檢疫酒店呢方面嘅房間供應咧，我希望政府亦都要迅速作出回應嘅。 嗯，而家你預，因為係咪話檢疫酒店大概有14000间房左右啦？你估計係夠唔夠應付？如果五月開放翻一啲非港人都可以嚟香港嗰個需求咧？ 嗱，目前嚟講咧，其實五六月嘅檢疫酒店咧都幾滿嘅啊。咁所以其實睇到另外一個，即係六月份咧，應該都係一個即係比較高峰，即係回港嘅一個月份。咁亦都睇到而家其實國泰航空已經係即係六月份咧，已經開始係會增加航班噶啦。咁睇到啲航空公司其實都係睇緊個整個當然嗰個需求嘅情況，同埋我哋即係香港嗰、那個嚟香港返港嘅嗰個情況嘅人次嘅方面，佢哋都會因應翻而家熔斷機制一個門檻降低之下咧，我諗相對佢哋都會逐點去考慮，即係會唔會再加密啲班次啊，去疏導呢方面嘅需求。咁但係如果從檢疫酒店嘅角度嚟講咧，其實而家大概有40间做緊即係呢個所謂 DQH， 即係指定檢疫酒店啦。咁嗰個房間嗰方面，我政府其實仲有好大嘅空間可以將。之前有一部分嘅仲係做緊CIF 嘅社區隔離酒店嘅一啲酒店房間咧，都可以即係迅速咁推出市場去做翻呢個 DQH， 去滿足呢方面嘅需要啦。但同時嚟講，其實香港其實有319间嘅酒店㗎，有成90000房。咁如果真係有咁大嘅需求嘅時候咧，其實政府完全可以咧迅速同酒店業界去做個溝通。酒店業界亦都好樂意去配合政府嘅防疫嘅需要。呢、這個係我相信，即係要再增加多啲嘅指定檢疫酒店咧，只要政府出聲，我相信業界係一定會盡力配合嘅。 嗯，最後頭先講到嗰個航班熔斷機制咧，都係話由過往就係同一班航班最少3名嘅旅客驗到陽性就係禁飛7日啦。咁最新就話可以去到提高到最少5名或者全班航機5%嘅乘客陽性就會禁飛嘅日數短咗5日咁樣。點睇呢個整體嘅安排？有冇見到一啲嘅航班上面嘅安排都係特別加密咗咧？因應呢、這個即係叫航班熔斷機制放寬。 最明顯睇到嘅就係即係國泰喺倫去飛去倫敦呢條線咧，即係佢六月份開始已經轉翻咗一個 daily 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嘅信號啦。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大家睇到其實五個或者5% 呢個門檻咧，相對嚟講係較之前合理好多啦，因為5% 咧。即係講緊係一班機，即係200-300人嘅機，係講起碼要有10個腦先至係會被熔斷嘅。咁你睇翻，就算睇翻琴日最新話，即係宣布會被禁飛嘅一啲航班，其實都係講緊4個或者5個嘅一個確診個案。咁其實呢啲咁嘅一個確診比例嘅數字咧，都係喺一個我諗可控嘅風險之下。即係我諗我哋係，即係我主要我哋係做好我哋到港之後一系列嘅我哋嘅防疫嘅措施，我哋係呢方面係要。即係做好呢方面嘅配套，我相信即係我哋係完全係有能力去應付即係呢個所謂風險嘅 啊。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姚柏良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頭先講到話五月起啊，就俾一啲非港人咧係入境咯，當然都係有要求啦，即係要打齊針啦，7日酒店檢疫啦，7日嘅自我監察啦。不過呢個都係前年啊，2020年3月起咧係首次放寬呢個非港人入境嘅。你又點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落区探访2个基层住户，听取意见。他的竞选办向传媒发放片段，李家超先后询问2个家庭，如果将来兴建公屋，在街市、超市和交通等配套设施未完全落成之下，但可以提早半年至一年入伙，是不是会选择先行入住？李家超又向他们表示，在房屋供应问题上，他当然希望将时间压缩，增加更多单位，但这个是长期积累的问题，他会努力希望做出成绩。李家超又说，他并非靠一人解决问题，而是共同解决。他听了意见之后会尽量克服，形容当中一定有难度，但每人一小步加起来就是一大步。政府完成对沙田水泉澳村落泉流的强制检测行动，期间1847人接受检测，发现2宗阳性个案和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跟进。政府期间派员到访809户，当中109户没人应门，政府会跟进。上海新增19455宗新冠本土病例，当中2472宗是确诊，16983宗是无症状感染个案。另外，上海过去一日新增51宗新冠本土死亡病例，死者平均年龄84.2岁，80岁以上长者有37位，年纪最大的是100岁。51名患者有严重基础疾病。患者入院之后因为原发疾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基础疾病。北京新增14宗新冠本土确诊病例和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卫生当局已经对相关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另外又提醒其他人士，近期非必要不出京，倡导就地过节，减少不必要的聚餐聚会。法国传媒引述票站调查说，马克龙在大选第二轮投票取得57%的选票，成功连任总统，对手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预料取得超过40%选票，预料会有近30%的弃权投票率，是近年较高水平。在票站调查结果公布之后，马克龙去到艾菲尔铁塔下出席支持者集会，他说必须要回应选举中拒绝投票的选民，同埋回应玛丽娜勒庞支持者的愤怒。他说新任期并非现在的延续，会运用新手法治理法国。玛丽娜勒庞说已经重塑法国政治环境，所取得的成绩足以令未来的选举处于有利位置。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7，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3，人民币6.502，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1点，跌50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7.95美元，卖出1,928.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沿岸有雾，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凌晨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有坏车，咁龙尾就喺屯门市广场对出。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美松苑。就是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就在美松苑。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啊。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苏屋村对出。另外较早前牛池湾虎山道回旋处的坏车都是拖走了，现在虎山道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就慢车，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我们很希望他们尝试在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怎样去克服他们的困难。 4月23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 安心出行咧新嘅功能咧，譬如话如果你有一个已经过咗期嘅康复记录二维码，咁佢就会有个红色嘅框框咧，变咗你好快知道要去打针啦。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咧，成年人咧系要打三针嘅。如果你系上载咗一个两针嘅电子针卡入去咧，佢亦都会有个红色框框。咁所以打安心出行，佢会帮你自己检查一下二维码系咪合乎当时嘅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022年4月25日，新增429宗新冠病毒确诊，再多13人离世。 疫情逐步受控，人流及生意增加。陈茂波料今季经济稳步改善。 香港内科医学院研究指，未打新冠疫苗长者死亡风险高20倍。 票站调查指马克龙胜出法国总统选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頭先講到啦，過去兩年都係嚴格實施一個嘅入境限制，包括就係話啲非港人咧都係有個禁飛嘅情況啊。咁啊，早前政府係宣布啦，五月起就可以放寬咧一啲嘅入境嘅措施，包括就係取消呢個非港人入境嘅禁令。你又點睇呢？1872311。頭先同咧旅遊業界佢哋傾咧，佢哋就話估計咧，即係首階段都應該係一啲商務客喺放寬之後咧會受惠多啲，會嚟香港多啲。對於做生意啊或者商界嘅朋友嚟講，點睇今次呢個嘅措施嘅放寬咧，成個運作上又點樣呢？請你一位嘅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啊！有創商會會長史立德，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史立德。頭先講到話五月起一啲非港人入境，同埋你都提到話放寬一個嘅航班嘅熔斷機制嗰個門檻啦。商界有冇留意到呢一個最新嘅安排咧？覺得對邊一類型嘅業務啊或者公司係最有幫助咧？又 當然有啦，呢、這個當然俾到我哋商界非常之好嘅一個鼓舞咧。我諗放寬呢個熔斷機制咧，對於一啲滯留喺海外嘅僱員啊，即係香港亦都好多商界都請到海外嘅僱員啊嚟到香港，或者係香港住海外嘅僱員嘅。咁呢一方面咧就喺可以咧就可以訂機位翻嚟啦。咁另外有一啲係菲傭咧嚇，喺菲傭咧過去咧，亦因為疫情咧之下咧，亦都係滯留嘅。咁好多家庭都請唔到菲傭啦。咁而有一啲學生嚟講嘅就讀咧，咁啲父母咧想去探下啲仔女都困難啦，因為要隔離。咁暑假都好快嚟啦，咁有啲學生可能會返嚟，有啲父母親可能會都過去睇下啲仔女呢。咁呢一方面呢都係即係開放咗呢，即係都方便咗嘅。咁亦都有啲俾到我哋商界呢，而家呢就係喺盡快要搞一啲展覽會啦。咁有啲要參加啲展覽會嚟到展示嗰啲產品先可以接到單㗎嘛。嚟緊都要喺下半年啊或者出年嘅單都要嚟到接。咁香港過去因為係疫情之下呢，好多啲展覽呢都嚟取消咗啦。咁睇下喺一方面呢，可以呢，如果我哋搞返啲展覽呢，海外人士呢就會嚟到香港嚟到睇我哋嘅貨品啦。咁你知啦，即係做生意嚟講呢，商機唔係永遠等你嘅，咁即係如果嗰啲單如果唔係俾我哋嘅話咧，俾咗第二啲國家咧，咁我就令到我哋咧就嚟緊呢一年咧都會好困難嘅。咁希望喺呢個咁嘅逐步可以咧係開放咧，咁喺個情況我哋都覺得係比較上係開心嘅。 頭先你講到啲展覽會咧，我想知係本身已經係籌辦緊佢哋會嚟啊，定係因應今次話一啲非港人喺一啲有條件之下。佢哋可以嚟香港啦，先至話準備嚟緊會籌辦啦咁。因為今次咧，始終雖然話係啲非港人可以嚟香港啦，咁但係仍然有條件嘛。譬如都係要喺酒店度要檢疫七日啊，要自我監察七日啊，要打針啊等等。對於佢哋呢啲非港人嚟香港要做一啲生意或者一啲商務上面嘅來往，呢一個嘅限制又點？ 喺呢一方面咧，都係想咧，就如果趁住而家嘅疫情稍微緩和啦，咁係咪可以有條件咧，可以慢慢去放鬆啲咧？譬如喺呢個7天個隔離啦，咁喺如果恐怕喺呢方面太過開放得多嘅，令到啲酒店有壓力嘅話咧，香港居民翻嚟嗰啲可唔可以喺家居隔離咧，或者喺酒店咧係隔離兩日？而家屋企隔離五日，或者甚至乎咧係縮短成為六日或者五日，呢個係咪有條件咧？政府係咪要考慮一下咧？咁而騰咗啲空間咧，俾到海外人士嚟到翻嚟香港或者係辦事啊，或者係參加展覽嗰啲海外嘅人士咧，可以有酒店去訂呢啲咁嘅酒店啦，訂到酒店先可以翻嚟。咁喺呢一方面咧，就請政府睇下，盡快可以考量下呢一方面係咪可以騰出一啲有機會令到我哋嘅營商嘅環境可以盡快咁樣去提升翻啦。咁海外嘅人士如果嚟到香港嘅，亦都可唔可以係除咗7日之下，可唔可以放寬之打咗針嘅，或者有啲政策去支持咧？咁佢打咗針啊，兩針或者3針，亦都喺上機之前做曬測試嘅，嚟到香港係咪有條件？ 可以俾佢或者五天嘅隔離咧，咁啊縮短咗呢、這個。咁嘅限制咯， 嗯，不過都同大家講下，其實所謂呢個放寬五月起放寬俾一啲非港人入境，其實最受惠喺商務嚟講係一啲你哋做生意嘅唔同公司嘅夥伴啦，定係同一間公司入邊有啲可能係非港人嘅僱員呢段時間嚟唔到香港，嚟緊放寬翻之後都即刻飛嚟香港，嗰、那個嘅分別係啲咩呢？係主要頭先我講啊，係邊一類型嘅商務嘅人士嚟講係最受惠咧？ 我睇嚟咧就係、是、主要都係有啲金融界嘅比較急切啲，過去因為疫情咧就係、是、佢哋亦都好多暫時離開香港嘅，咁又都、去咗其他嘅地區，咁但係如果香港開放翻咧，呢啲係我諗係會係第一時間會翻嚟啦，金融或者係一個喺一啲科創嘅公司或者 I T 嘅行業呢啲比較急需一啲嘅。咁因為擺展覽咧，亦都唔係話咁快之後可以開到，有啲有啲有期限啊，有啲時間表嘅。咁呢啲佢哋可以慢慢去部署。咁我諗一啲亦都係一啲剛才我講嘅係海外嘅僱員咧。咁有啲海外住香港嘅一啲海外嘅大型公司嘅 buying office 又住宅喺香港，過去因為種種嘅原因咧，就亦都冇翻到嚟嘅，咁啊亦都非常之長嘅時間，咁我睇呢方面會比較係急需啲嘅。 嗯，但過去呢段時間都相當長嘅時間，可能用一個遙距嘅方式或者遙距開會嘅方式去處理到啲業務啦。咁係咪一定要即係親身翻嚟先處理到咧？而家有啲乜嘢一定要親身翻嚟呢一啲非港人？頭先你可能係一個僱員嘅形式，佢哋係非港人嚟嘅，先至嚟到香港先處理到嘅咧。 我諗都係有嘅，因為呢啲外國嘅住宅喺香港啲公司咧，佢都多數都派一啲佢哋當地嘅外國人士咧，會一兩個，等於到我哋喺國內開廠都係啦，咁我哋都會有一兩個嘅港人咧上去嘅。咁同樣咧，因為都係要處理翻自己公司嘅業務，因為佢哋係外國嘅公司咧雖然係有一大班嘅香港嘅僱員啦，但係佢哋都會派一啲高層過嚟嘅。睇下金融業咧，就係一個例子啦。咁有啲係採購嘅公司咧，大公司咧，佢都會有一兩個僱員喺香港。咁因為長時間咧，脱咗節咧，同埋斷咗線啦，咁淨係靠一個遙控咧，可能未必係可以完全係處理到佢哋嘅業務嘅。 今次呢一個嘅放寬一啲非港人可以有條件之下翻嚟香港咧，對於一啲公司嚟講喺海外請一啲嘅人才或者員工，會唔會都即刻呢一方面會再做多啲咧？過去呢段時間係咪都係減少咗，甚至係停咗喺海外請人咧？ 海外嘅員工咧，就係、是、往往係大眾喺香港嘅一個人才嘅，因為香港亦都係一個向外型嘅經濟啦，咁啊中西文化交流嘅，淨係自己香港自己人自己死做啊冇，即係可能係即係同國際接軌就比較有啲係脱節嘅，咁所以咧中西文化交流咧，我哋都好需要海外嘅一啲人才嘅，咁所以喺過去嚟講咧，就亦都喺呢方面係停頓咗啦，甚至乎係延遲咗啦，咁希望可以慢慢呢個熔斷機制可以放寬咧，係可以幫到我哋嘅業界嘅。 嗯，暫時呢個措施你自己預計有幾吸引到海外嘅人嚟，即係嚟香港做嘢咁樣？ 呢、這個就啱啱開始咧，就未有一個統計嘅數字啦。不過我覺得係香港係延遲咧，因為好多專家都講咧，有幾百萬嘅感染一個去造成一個好大嘅一個保護嘅屏障。我覺得香港係有條件係可以更加開放一啲嘅。咁譬如可唔可以咧就做一個先行先試嘅，打造一個榜樣出嚟咧？因為我哋始終都係一個比較上係同國際接軌嘅國際城市啊嘛。咁我哋香港應該創造一個香港獨有香港嘅特色嘅動態清零出嚟。咁甚至乎咧係作為一個先行先試。舉例咧，如果係外國人士咧大膽啲開放一啲啦，俾佢哋翻嚟啦。第二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同澳門搞一個通關先咧？係嘛？咁我哋可以有好多政策上嘅支持啦，或者我哋每一日嘅人流方面係咪可以控制一二千人先？先行先至打造一個榜樣嘅動態清零咧。我哋唔可以長期咁樣係關閉啊嘛，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都會嚟噶嘛。咁同我哋隔離埠嘅係咪大家可以協議？因為大家都係喺一個一國兩制之下可以比較靈活啲處理，而且我哋比較地方係細嘅，咁如果打造一個 條件出嚟，係行走咗一段時間，都係比較上安全嘅，亦都做成一個榜樣俾國家睇下咧參照。因為其實過去我哋香港嘅優勝嘅地方，亦都係帶動起國家，亦都國家可以參照我哋香港嗰個模式嚟到令到國家係有改進啊，或者係更加發達啊嘛。咁我哋自己要先行先試，創造一個有香港特色嘅動態清零出嚟，我覺得係有條件嘅。 但今次五月呢個放寬俾一啲非港人入境啦，同其他地方比嘅放寬，因為有啲地方可能已經打曬針啊，或者個身體狀況良好啊，就可以甚至免檢疫啊等等噶啦嘛。香港呢一方面可能就暫時都仍然係即係嚴格一啲嘅限制上面，呢一個嘅限制會唔會令到整體嚟講嘅競爭力都係同其他地方比啊爭啲？ 但係咧，即係唔使講啦，呢方面即係我哋比較上係咪要唔好咁保守咧，係大膽啲，即係因為有一個露出一個曙光，我哋盡快去爭取呢個曙光，幫佢擴大，唔好話即係嚟得太慢，因為亦都可以令到有啲業界可以有一個喘息嘅空間，或者睇到我哋一個目標啊，可以講嘅，我哋特區政府係咪要帶領咧係？set 一啲時間表出嚟，或者達至到雙倉係有啲咩階段，或者打三針、四針，或者係隔離啊等等呢啲措施，係 set 出一啲條件嚟咧，令到我哋有啲商界嘅人士可以有啲預早嘅安排咯。 嗯，但今次放寬嘅方向會唔會好似係同海外通關嚟緊都會通得會快啲，而另一方面同內地通關嗰個方向又會唔會係越走越遠咧？咁會唔會有啲咁嘅講法聽到？ 這個呢個咧就因為暫時因為國內嗰個疫情都係有呢個疫情喺度啦，咁我覺得如果我哋暫時同國內通唔到關咧，我哋所以我都覺得係可以同外國通關先，甚至乎係剛才我講嘅喺同澳門嘅試下先。喺海外嘅有好多人哋已經係入境都唔需要隔離啊，唔使戴口罩啦。咁我哋係咪落後於人咧？因為國際城市嚟噶嘛，我哋都係咁，你哋都要同國外嘅地方，大多數嘅地方咧係都接軌嘅。當然啦，如果有條件啊，同深圳啊、國際啊、我哋祖國去通關啦，咁但係暫時喺睇方面比較好似比較遙遠啲，咁我哋不如就可以先行咧，係去同外國去接軌，都自己清零咧，但系亦都要外邊嘅清零啊嘛。咁、okay. 外邊如果人哋而家都係有條件開得咁即係咁開放啦，咁、我哋係咪都要接下外國嗰方面嚟到？咁我哋兩方面都行啦。如果外國都行得好嘅，咁我哋同外國溝通嘅嗰方面都好重要啊嘛。 OK， 好啊，唔該曬史立德，同你傾到呢度。史立德係廠商會會長，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頭先亦都講到關於一啲用藥啊治療嘅情況啊，最新咧醫管局就話有一批咧首批啊190多劑阿斯利康預防新冠抗體藥啊已經嚟到香港噶啦，咁就會對一啲免疫力弱嘅移植病人咧處方嘅咁。另外咧就之前已經有一新冠口服藥啦，有兩款啦，可以喺醫院啊、指定診所啊、私家診所都可以處方嘅。最新嗰個嘅用嘅情況啊，係點樣咧？個成效有冇即係都有啲階段性嘅評估咧？咁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兩個範疇啊。醫管局臨床傳染病治療專責小組主席曾德賢醫生，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曾醫生。不過我想先問咗嗰個抗體藥啊，阿斯利康嗰、那個190劑嗰、那個。其實而家呢一個係諗住190劑係咪首批諗住係用幾耐啦？同埋頭先我講到係咪主要或者係淨係俾一啲免疫力弱嘅病人先至會處方又開始用未嘅咧？其實 係嘅，佢當然咧啱啱到港啦，咁我哋仲安排緊一啲嘅一啲嘅 logistic 嘅嘢啦，點樣去即係送去醫院啊，跟住點樣使用，咁所以嗰度都暫時係安排中啦。咁至於話下一步我哋即係將會係用喺啲咩病人呢？咁而家暫時首批都可能都係集中喺一啲免疫力差嘅病人啦，因為最主要呢班嘅病人呢，即使佢哋打咗疫苗呢，佢哋嗰個嘅抗體嗰個嘅上升嘅速個力度呢都係弱啲啦，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係要保護佢哋嘅話呢，咁可能即係呢啲藥物呢就可以幫到佢哋啦。咁之前亦都有啲報道啦，就話如果係即係用咗呢啲藥物嘅話呢，個保護率可以去到成83%啊咁樣。 咁所以同埋個時間亦都可以去到成六個月啦。咁所以我哋首批都係集中喺一啲免疫力差啲嘅病人嗰個身上面用咯。咁至於下一批咧，我諗而家暫時都係商討中。 嗯，有冇話呢一批藥係頭先我都話，我想知道係究竟用咗未咧，同埋用到幾耐咧？咁你都頭先提到話俾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去用啦，係咪全部免疫力弱嘅人都可以用呢一個嘅即係抗體藥嘅咧？需唔需要都要睇下佢哋有咩身體上面嘅特別情況啊？啲咩資格先用得嘅咧？ 當然啦，免疫力弱嘅意思咧係好廣泛嘅。咁你譬如骨髓移植啊，或者係幹細胞移植啦，我哋叫。咁另外有啲器官移植啦，譬如腎移植啊、肝移植嗰類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咧係譬如佢係即係癌症啦，係用緊呢個治療啦，或者係有啲嘅免疫力差嘅，本身係先天性免疫力差嘅病人啦，甚至係有啲係用呢個嘅類固醇嘅病人啦。一啲嘅即係類風濕嘅病人啊咁樣啦，咁所以嘅其實就好廣泛嘅，咁嗰個數量亦都係十分多嘅。咁至於係咪即係去全部去用咧？我哋而家暫時針對都係即係免疫力最弱嗰批嘅病人先。咁即係話咧，可能係啲幹細胞移植嗰類嘅病人咧，係比較係即係最差噶啦。咁所以變咗係首批都係用咗呢啲先咁樣咯。 所以話係咪日後呢一啲免疫力弱嘅人士用咗呢個抗體藥就可以取代即係打疫苗嗰個情況？ 當然唔係嘅。咁我哋始終咧，即係佢哋都要去打疫苗嘅。咁當然即係打疫苗係唔可以取代嘅，咁但係我哋都亦都明白呢，即係有好多研究都指出呢，即使你打齊疫苗呢，你個免疫力呢都係未必係可以係足夠啦，咁所以先至有呢啲藥物幫手囉。 嗯，暫時係咪都喺醫院嗰度先至會用呢一隻抗體藥㗎？ 係暫時就係咁樣安排。 嗯 okay. 另外剛才講到口服藥嗰度啦，其實有幾多嘅患者已經處方咗新冠口服藥嘅最新嘅情況係？ 我諗我上次講啦，就話去到19號就要有成即係17,000嘅用咗呢個嘅嘅所謂莫納皮拉韋啦。咁另外用咗呢個嘅帕克斯洛維德咧，咁另外一隻口服藥咧，咁都用咗成90,000+啦。咁最新嘅數字咧，亦都係用再多啲啦嚇。咁過咗兩日啦，咁莫納皮拉韋都係用咗17,700+啦。咁而帕克斯洛維德咧就9,700+咯。 嗯，有幾多係透過醫院，因為而家好多渠道啊，醫院啦、指定診所啦、私家診所啦、私家醫院啦都可以處方嘅。係咪都係醫院係大部分啊？其他嗰啲渠道又係處方幾多嘅咧？分別？ 當然啦，因為喺公立醫院係用先啦，或者係公立嘅即係服務單位用先啦。咁我哋最用得多嘅咧，就係一啲指定診所啦。我哋講緊係如果兩隻藥加埋曬咧，我哋用咗係13,000+嘅劑量嘅病人咯。咁至於話其他嘅，即係譬如係老人院社啦，我哋有外展嘅老人科嘅醫生咧，上門去睇一啲老人家啦，喺老人院社嗰度用咗咧，都差唔多係6,000+噶啦嚇。咁所以即係呢兩個地方用得最多啦。咁另外喺入院嘅病人咧，亦都係用咗大概5,000+到啦。 其中我見到在外展老年病門診都處方了即兩隻口服藥，但是就好像麥沙東那隻口服藥就是多一點的，輝瑞那隻就少一點，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很多院舍的長者啦，他們很多時候譬如他們年紀比較大，他們行動不方便，他們吞煙的能力也是差的。而即麥沙東那隻呢，相對來說他可第一個粒即係個數量係少啦，咁第二就係佢可以係即係佢本身嘅膠囊咧，可以係即係打開個膠囊咧，將啲粉末咧溶落水而餵服嘅。咁但係咧就麥帕斯洛維德嗰只咧，咁佢有一日要食6粒嘅，每粒咧係1.7。CM 嘅，咁都相對比較大粒啦，好多老人家都未必吞到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咧，帕克斯洛維德本身係多啲藥與藥之間撞嘅情況啦，嚇啲相互作用啦。咁好多老人家，譬如佢哋本身有啲長期病患，食緊一啲藥物咧，咁有可能係用唔到呢啲藥嘅。 嗯，暫時有冇話即係階段性啦，睇到呢兩隻藥喺減死亡、減重症嗰方面，係咪同外國嗰啲數據都差唔多？ 我哋都系睇过啦，我哋部分一啲嘅即系数字啦，我哋睇到咧，即系喺我哋医院啦吓，咁同埋系感染控制中心咧一啲数字啦，咁我哋用咗药嘅吓，咁就1500几系用咗莫纳皮拉韦啦，咁我死亡率系4.56% 啦，未用药嘅系嗰度有5000几嘅，我哋系做一个配对啦，系睇根据年龄群组啊、性别啦，同埋佢喺即系几时中啊咁样咧，都系呢个嘅 Omicron 咁样啦，咁个死亡率咧就系8%，咁即系话咧保护率咧系即系去到成43%，咁系大概系冇服药咧，系个死亡率咧系1.8倍到啦。咁至于帕克斯洛维德咧，佢仲犀利，佢冇用药嘅死亡率系高于呢个嘅用药嘅死亡率系大概4-7倍咧，个保护率咧系大概系78%。咁所以我哋见到都初步，我哋见到个成效都十分理想。 最后都想讲埋啦，副作用两只药嘅副作用系咪都系一如预期，同埋暂时嗰个储备啊，呢啲口服药嘅储备应唔应付到可能出现嘅第六波疫情？ 副作用就譬如帕克斯洛维德咧，佢头先讲过啦，就药与药之间有啲相撞嘅情况啦。咁亦都佢嗰个嘅味觉失却嗰个嘅百分比系相对高少少嘅，系5.6% 嘅。咁如果喺即系喺嗰个研究项目里边啦，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嗰个肚屙情况咧系相对比较多少少，3.几%啦。咁至于莫纳皮拉韦咧，基本上咧同呢个嘅安慰剂咧系冇大嘅分别。咁我哋如果系话个剂量咧，我哋应付第六波咧，我哋系绝对足够嘅。 OK， 好，唔该晒曾德贤医生，同你倾到呢度。曾德贤系医管局临床传染病治疗专责小组主席嚟嘅。转头翻嚟咧，9点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先驱年代。 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近日埋手整理政纲，接近选举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政纲草拟工作已经接近完成，预计本周较后日子公开政纲的文本，初步计划星期六晚上出席各个电子传媒举行的论坛，并且回应市民提问。李家超的政纲提出原则和远景为主，预料会较少具体工作承诺，主要是涉及四大范畴，包括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安居、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和关怀社会。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亦都提到，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这个星期后期公布竞选政纲，消息说关乎未来房屋供应的土地和规划政策将会是重点之一。李家超将会提出共同推展北部都会区和明日大屿两项大型发展计划，认为两者可以各有分工，当中北部都会区主力和深圳发展融合成为创科中心。至於明日大嶼項目，就由於與港珠澳大橋相距只有16公里，可以打造為大灣區超級交通樞紐，成為香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星島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第五波疫情持續多個月，當中未有打針而染疫死亡的長者數以千計。香港內科醫學院昨日表示，目前大約有超過300,000的長者未打第一針，屬於高危一族。未打針的60歲以上人士死亡風險比起已經打針的同齡人士高超過20倍。他們強烈呼籲未打一針的長者要立即接種疫苗。昨日本港一共新增429宗的確診個案，公立醫院新增13名確診病人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有9036人死亡，病死率是0.76%。商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5月1日起放寬航班熔斷機制觸發指標，以及容許非香港居民入境。國泰航空最新航班時間表顯示，6月英國倫敦返香港的航班數目大增近3倍，由6月7日開始日日提供航班服務，其中3日更加是每日3班機。有檢疫酒店截至6月底預約都已經爆滿。有升學顧問估計，英國返香港留學生機位需求數以百計，有成功搶救機票的家長仍然擔心航班加密會更容易觸發熔斷機制。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昨日是首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更多本地團出發，不少都是以美食作為賣點。 有旅行社负责人话，五月份有劳动节、佛诞同埋母亲节，将会筹办更多特色美食团，并且系紧接喺五月中旬加推酒店两日一夜嘅过夜团。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唔少旅行社已经系筹备紧八月中旬今个学年结束之后嘅第二次暑假，届时将会推出亲子团应市。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第五波新冠疫情爆发，不少患者孤立无援。医院管理局在2月15日开设医疗查询支援热线，主要是为确诊人士提供医疗和感染控制建议。如果情况有需要，热线会转介患者到医生团队提供遥距医疗意见。而截至到本月20号，热线合共处理超过67000宗查询个案。有參與熱線義工服務的護士學校學生表示，相關工作意義很大，認為既可以幫助市民，亦都可以讓自己學習和患者溝通。《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香港昨日錄得429宗感染個案，是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回落後最少的一日，無疑又會引起加速放寬各種限制的討論。社评话，动态清零和放宽限制措施并非必然的矛盾，关键是检测感染个案的机制是否有效，做到早发现、早截断传播链，才是进一步放宽限制以及通关的必要条件。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话，本港过去一个星期经历了长假期和小学复课，新增确诊仍然能够缓慢回落。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估计，失业率回落需时，社会越早可以安全设限，复苏就将会能够稍微加快。社评指，解禁不应该只是依靠数学模型，当局应该推出血液抗体测试，尝试找出金波实际验疫人数，更加透彻了解防线的强弱。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话，有组织公布调查显示，劏房户当中近八成和家人同时确诊，过半数是全家都受感染，被迫放母亲假期，停薪留职，未能够得到及时隔离安排和物资的帮助。社评话，劏房居民是本港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咁最需要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着重眼前兼顾长远的支援，既要解决抗疫生活的燃眉之急，亦都要加快建屋，从根本上解决劏房问题。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有本地研究显示，第五波疫情之下，线上精神健康服务使用者比起较早前增加66%，当中至少三成人的精神状况达到临床关注水平，以18岁至到30岁属高危群组。政论引述调查机构建议，政府将精神健康纳入新冠防疫策略和康复方案，主动评估识别有需要的人士，以防问题恶化。东方日报政论。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咧，都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狮隧口。后少少啦，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虎山道桥底。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雅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狮隧口。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嘅快线咧，又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虎山道桥底。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三圣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排到三圣对出。黄珠路咧出翻屯门公路，亦都系车多。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呢一段咧。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 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去观塘车多，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龙尾都系接近狮隧口，但系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嗰一单咧，就仲系处理紧嘅，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即系话龙翔到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呢一段咧，仲系受阻啦，车龙就去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车入口方向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石硖尾南山村南安楼、何文田爱民村新民楼、九龙城德朗村德山楼、油塘村华塘楼、牛头角乐华南村焕华楼、长沙环宇晴轩七座、蓝田康华苑仲康阁、石硖尾美亮楼、石硖尾村美亮楼、上水彩园村彩湖楼同埋大埔宝湖花园 B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2022年4月25日，新增429宗新冠病毒确诊，再多13人离世。 疫情逐步受控，人流及生意增加。陈茂波料今季经济稳步改善。 香港内科医学院研究指，未打新冠疫苗长者死亡风险高20倍。 票站调查指马克龙胜出法国总统选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关于长者打针的情况，跟内科医学院院长倾到关于长者打针，他都讲到打到针的长者无论在出现一些并发症啊，或者感染完之后要再回医院那个的机率都会是低一些的。另外就也都讲到关于这个的熔断机制的放宽，航班熔断机制的放宽，还有五月起下个月起就会是给一些非港人入境，咁就係要求同港人一樣嘅，包括咧就係要打齊針，7日咧喺酒店檢疫，同埋7日咧自我監察等等嘅。頭先同旅遊界啦，同埋商界都有傾過，會唔會你都係呢兩個界別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咁呢一次嘅俾一啲非港人入境嘅咧，就係喺2020年3月以嚟啊，叫做兩年幾嚟咧係首次再做翻呢一個嘅措施噶啦。咁另外之前啦，社交距離措施嘅一啲放寬啦，第一階段嘅，你又點睇咧？嚟緊究竟會幾時有第二階段嘅放寬？你自己又期望第二階段嘅放寬咧，又會係點樣咧？暫時嚟講有一啲嘅處所未開嘅，好似酒吧啊、卡拉 OK 啊、派對房間呢啲表列處所咧，都未喺第一階段嘅社交距離措施放寬之下咧，係包括埋嘅。對於呢一啲嘅處所嘅開放嘅睇法點？1872311。 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電話旁邊有嚴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 你好， 我想講下咧，即係而家咁快脆咧，俾嗰啲即係非香港居民入境咧，其實對我哋香港市民係即係唔好嘅。點解咧？因為我驚佢帶啲病到嚟香港，到時咧第六波嗰陣時都唔知點算啦，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嚟講咧，仲有一個問題，就話如果嗰啲國家犀利嗰啲國家咧，應該直情禁止佢嚟香港先啱。因为我哋第五波已经好惨啦，即系搞到即系个个市民都即系样都唔掂，系咪啊？咁多死亡，即系咁多人死亡。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即系应该咧，即系唔好咁快就开放，即系嗰啲非香港居民嚟香港。因为有啲其他国家啲病毒真系好犀利噶嘛，系咪啊？ 不过而家海外翻嚟，譬如都继续有酒店检疫，有七日啊，有自我监察嗰啲，够唔够啊？你觉得？ 梗唔够啦！喂，佢有啲嗱，老实讲，有啲国家咧。一分钟佢针纸系买翻嚟嘅，系咪啊？唔系话即系真系打咗针先嚟香港嘅。咁你到时带啲病毒嚟香港，你都唔知点算。你睇啲而家你睇啲即系大陆嗰度呢疫症咁犀利，都即系而家人哋咁咩都好难控制啦，系咪啊？所以如果你香港再有第六波咧，即系香港经济都唔知点算啦。所以即系我觉得应该即系反对，唔好咁快再开放住咯。我想讲咁多啦，唔该晒主持吓。 好，唔该晒严女士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嗱，最新嘅疫情嚟讲咧，就系寻日新增429宗嘅阳性个案啦。头先提到啊，严女士都提到担心话有啲输入个案嘅，咁暂时输入个案嚟讲，寻日嘅数字啊19宗嘅，其他咧包括有221宗嘅核酸检测阳性，208宗嘅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嘅情报。另外死亡個案咧，最新咧就係話有13宗嘅死亡個案嘅，咁累計第五波就係有9036宗嘅死亡個案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教授。頭先講到400多宗新增啊，尋日就係呢個新冠陽性嘅個案，就係2月初以嚟就係叫做跌破咗500宗啦，叫做首次。你自己點睇成個嘅趨勢啊？嚟緊跌嘅幅度又會係點啊？速度上面幅度又係點評估啊？你自己？ 其實趨勢整體係向好嘅。你見到每日其實嗰、那個都有大概40-50宗嘅即係減少啦嘅個案。咁所以有機會可能講緊2-3個星期後可能會去到兩位數都唔定。咁但係嗰個關鍵在於就係、是、最緊要都係嗰個嘅疫苗接種率要夠高啦，尤其是講緊第三針，即係我哋要去到5月31日達到嗰個目標啦。咁亦都係尤其是講緊長者同埋係5至11歲嘅兒童。咁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其實嗰個社交距離措施更加可以隨住個時間去。再放或者提早啦，嗰、那個第二期嗰個嘅放寬係可以再做啲。 講嗰個第二階段嘅社交距離措施之前咧，都想先問頭先你話個趨勢可能都係一路落啊，可能每日減幾十宗啊咁。但係嗱嚟緊都仲有啲因素嘅，包括就係啱啱過咗去嘅長假期啦，嚟緊亦都有一啲嘅公眾假期啦。人流可能又會多翻咧喺個即係市面入邊，會唔會有機會嗰個疫情嘅反彈嘅風險咧？或者暫時觀察到過去呢段時間有一啲嘅長假期嘅時候，嗰個嘅反彈嘅情況又有冇出現到咧？ 嗱，暫時我哋冇見到呢一個即係反彈嘅情況。咁當然可能會有啲輕微嘅反彈嘅，尤其是講緊譬如而家學校都全面係復課啦。咁再加上係嗰、那個即係可能之前講緊係復活節假期嗰啲個案而家先出現啦，咁樣都有可能。咁但係整體你見到個大趨勢都係回落。咁所以反彈機會相對地係細，同埋整體我相信嗰個嘅即係感染嘅人數咧，其實係好多嘅，即係講緊係可能超過400萬。咁嗰、那個免疫屏障咧，其實已經係喺度嘅，嗰、那個透過呢個自然感染，咁變相就令到嗰個整體個反彈嘅機會就更加細。 剛才你讲到话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可以提早做，所谓提早做是提早到几多呢？嗰、那个呢啲放宽嘅措施是包括是做到点呢？你自己有啲咩諗法呢、 我个人嚟睇就係、是、譬如讲緊係可能可以，如果冇一个即係嚟緊呢两个星期整体都系一个下降嘅趋势，又亦都系冇反弹嘅， 咁係可以趁呢個機會咧，即、就、係、是、我呢個有個優勢喺度咧，就係、是、提早恢復翻即係去到或者去到第所謂嘅我第二階段嗰放寬措施。咁變咗好多，譬如酒吧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處所都可以提早係開放啦。咁喺户外嘅活動亦都唔再需要戴口罩啦。即係譬如任何嘅或者係你講緊行山啊，各方面嘅嘢都唔再需要戴口罩。因為其實室外嚟講咧，其實風險好細嘅，因為本身佢嗰個換氣率係好高，係仲高過你喺一個負氣壓病房。咁所以換上咗個嗰、那個即係喺室外咧，真係其實係唔再需要，即係唔係好科學。即係如果要戴口罩嘅話，其實 所以咧，你諗住希望係即係可以直情係唔戴口罩啦，室外都第二階段可以。 係啦，室外就可以唔戴口罩啦。咁變相你就可以，譬如講緊兩個星期，如果整體都冇回落嘅，即係整體都係回落嘅，你就可以提前兩個星期後就去到第二階段。咁呢個就係、是、會變咗係嗰個社會啊，所有嘅經濟活動啊，都可以盡快係恢復。咁你至於你話外防輸入嚟講，其實暫時嘅措施其實都恰當嘅，即係講緊係譬如翻嚟你都係第一要做核酸檢測，第二你係要有七日嘅喺酒店隔離。咁但係我相信譬如航班嘅熔斷嗰個，其實係可以考慮係再放寬啲，或者甚或乎係取消都得。因為你其實你嗰、那個有感染嘅人翻嚟，其實嗰、那個唔俾佢再飛，其實嗰個意義不大，因為本身。你嗰、那個社區已經有好多嘅個案，咁亦都我哋感染嘅人士咧，全部都係 Omicron BA.2 嚟嘅。咁除非你係有一個新嘅變種病毒走出嚟，咁嘅話咧，你就可能要再實施翻嗰個航班熔斷。但如果你都仲係一個 Omicron 本身嘅一個所謂嘅係副或者亞變種病毒，即係 subvariant， 咁其實都係 Omicron 嚟。咁整體嗰、那個即係社區嗰、那個。免疫屏障其實是足夠去作為一個所謂外防的一個保護，咁變咗同埋一個好高的疫苗接種率，咁變相其實你入嚟的時候，只要是做咗核酸檢測，做咗個隔離，或者你再加多譬如7日，可能自我檢測，但係你可能戴個手帶，好容易追蹤到佢嘅，咁嘅話咧，其實就好安全。 但不過我見到另一方面咧，有啲專家亦都提到話，提早放寬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可能會有啲危險嘅，因為就話有一啲不穩定因素啦，包括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啦，學校翻學啦。另一個因素就係話打針啊，而家咧3至11歲一啲小朋友咧打首針同埋第二針咧，佢就覺得都係相對低一啲，話個數字都係分別係66%同埋38%咁。覺得個即係所謂嘅免疫保障咧未夠堅固，你同唔同意咧？喺打針呢一方面，可能真係個接種率相對低一啲。 打針其實可以再做好啲嘅，但係我相信呢個第二階段嗰個放寬咧，其實就唔係太大影響。個原因係本身嗰個嘅即係最高風險嘅人士咧，其實就係嗰個長者，同埋本身可能會比較危險，即係或高危啲，或者你活動比較多咧，就係、是、一啲即係所謂嘅可能講緊係18到60歲嘅人士比較即係活躍啲啊，或者咁變咗整體你嗰、那個社區嗰個免疫屏障其實足夠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會保護翻啲兒童嘅，即係因為你其他人令到個病毒傳染唔到咧，其實。譬如你回到家其實都有一個保護在度。咁當然啦，我哋都好希望係5至11歲嘅兒童或者3至11歲兒童盡快打齊兩針，咁就會更加好啦。咁第二就係、是、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都見到可能好多有啲兒童啊，或者同埋好多長者其實已經感染咗。咁感染本身亦都係可以當係其實係一針仲好過一針疫苗。咁、那個自然感染咧，其實嗰個嘅免疫亦都喺度，咁可能亦都要將嗰樣嘢咧擺埋落去，即係計埋數，咁你先至可以當係嗰、那個即係整體嗰個嘅所謂咧嗰、那個接種率。 但我想知而家譬如兒童咧3至11歲打針嗰個接種率相對低一啲咧，會唔會係的確係一個放寬嚟講係一個嘅弱點咧？另外頭先提到啦，可能有啲即係可能你 即推算嚟講咧，又去到幾百萬人已經係實際感染咗啦。但係感染咗之後，嗰個抗體都會慢慢下降噶嘛。嗰個維持嘅時間有幾耐咧？又係咪真係適合又即係放寬咧？又 啊，絕對係嘅，因為自然感染咧，其實嗰個嘅效果係比打疫苗更加好啦，因為本身佢有個 Omicron 嘅感染啦。咁而家嘅疫苗本身亦都係基本上係一個即係原始病毒嘅一個抗原嚟。咁所以如果你係感染咗咧，其實嗰個嘅抗體嘅持久性係更加長啦，可能去到六個月或再長啲都有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因為佢唔係淨係靠嗰、那個中和抗體，佢係有其他譬如。佢對於個 T 細胞、B 細胞嗰個嘅嗰、那個影響咧，就更加重，變咗個記憶仲更加好。咁、所以佢嗰個自然感染嗰個免疫力或者個保護力，就比接種疫苗就更加好啦。咁所以整體你計埋嗰度落去，作為一個所謂嘅免疫屏障咧，其實就係可以有足夠嘅條件係放寬嗰啲嘅即係社交距離措施，去到所謂嘅第二階段。咁其實亦都唔係太過影響學童，因為學童翻學佢依然都係要做嗰個嘅快速測試啊，亦都係要即係戴口罩啊，咁各方面嘅嘢其實我喺學童方面或者學校嘅爆發機會唔會因為你進入第二期咧係會影響得到。 嗱而家無論係港人定係非港人啦，喺外地翻嚟香港都要係做一啲嘅檢疫啦。你覺得喺現時嘅疫情之下，或者去到幾時，直情係唔需要做一個嘅檢疫咧？所謂酒店檢疫係免咗去，或者甚至有啲講話家居檢疫都可以免咗去咁。幾時可以做到咁樣？ 嗱，我相信要睇清就係、是有幾樣嘢。第一就係、是、嗰個疫苗接種率要夠高，即係講緊真係去到九成或者可能去到九成半嘅，即係三針。嘅情況啦，第二嗰、那個整體嗰、那個社區個感染嘅人數係要少啦，即係講緊可能真係去到維持一個比較長啲嘅時間係兩位數啦。咁亦都睇到外國嘅情況係開始改善啦，即係佢哋其他國家嘅確診人數又真係開始下降，同埋亦都冇一啲新嘅變種病毒走出嚟，唔係講緊係即係 Omicron 嗰啲。亞變種病毒，而係真係一個新嘅變種病毒走出嚟。咁呢啲如果喺呢啲條件好有利嘅條件底下咧，咁其實就可以喺外防方面咧都要考慮係可以放寬啦。即係可能先係家居隔離七日，咁然後見到個情況再更加好啦。咁可能咧就可以去到個地步，就係淨係做核酸檢測。咁你如果真係陰性咧，你就可以係即刻，譬如可以第二日可以翻工啦。咁咁如果你真係確診嘅話呢，咁你可能就要做七日嘅家居隔離，咁然後亦都係要可能陰性，做核酸檢測陰性，咁你先至可以真係即係返返工。 OK， 好啊，唔該晒孔凡毅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嘅，頭先就講到啦，尋日就新增400多宗嘅陽性個案啦，咁你係點睇1872311？另外頭先都提到一啲嘅放寬呢個嘅航班熔斷機制啦，非港人可以入境啊，講緊係五月起允許一啲非港人入境嘅，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马克龙在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胜出，成功连任。马克龙去到埃菲尔铁塔下出席支持者集会，强调选举结束，他将会是所有人的总统。马克龙以58.55%的选票击败得票41.45%的对手，极右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今届投票率不足72%，是1969年以来的新低。马克龙话必须要回应选举中拒绝投票的选民，同埋回应玛丽娜勒庞支持者的愤怒。他话新任期并非而家的延续，会运用新手法治理法国。玛丽娜勒庞已经承认落败，她说已经重塑法国政治环境，所取得的成绩足以令未来的选举处于有利位置。 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194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2,666宗是本土确诊个案，17,528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两项数据都是以上海占绝大多数。北京新增14宗本土确诊，5宗无症状感染。新增15宗的死亡病例，全部在上海，都是属于本土病例。内地至今累计203,334宗的确诊病例，4,776名患者不治，169,000多人康复出院。香港内科医学院引述研究话，今年一至三月爆发变种病毒 Omicron 期间，6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人士的死亡风险，比已经打针的同龄人士超出21倍。学院院长李锦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过去3至4个月，本港有大约12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达到9,000人，当中95%超过60岁。希望长者唔好再为系唔系接种疫苗犹豫。重申国际和本港数据肯定疫苗的安全性，而新冠疫情并非流感。他又说，如果确诊接受治疗的过程未接种疫苗的长者会比已经打针的辛苦，出现长新冠后遗症的机会亦都较高。他说政府现在提供上门打针服务，希望市民利用，虽然现在疫情稍微减退，但亦都不要掉以轻心。乌克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总统泽连斯基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访问乌克兰的最高级美国政府官员。乌克兰正是向西方施压，要求提供更强大的武器，对抗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军事行动。泽连斯基在会面前说，正在寻求在武器和安全保障方面取得成果，认为美国不能够空手而来，乌克兰期待的是特定的物资和武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沿岸有雾，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1点，跌577点，总成交金额74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跌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6点，跌2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47.9跌4.15，腾讯控股331.2跌9.4，美团136.2跌5.2，建设银行5.58跌1毫，友邦保险75.75跌2.3，盈富基金20.26跌5.8，中国平安51.2跌1.45，中国银行3.09跌5仙，阿里巴巴83.65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28.68，瑞士法郎0.957，加元1.274，人民币6.52，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35点，跌469点。港金报18,03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74美元，卖出1,926.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仲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北拱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九龙湾的常怡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宏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近住宏通街。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底下咧，大家都特别关注三和大厦嘅卫生问题。深水埗嘅区议员李霆锋， 第五波疫情爆发其实好快，政府要针对三和大厦去做清洁咧，其实真系未必做得晒。 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余振， 政府可以喺呢度谂一谂，或者有个契机组到法团啦，推一推三和大厦嘅小区管理。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2022年4月25日，新增429宗新冠病毒确诊，再多13人离世。 疫情逐步受控，人流及生意增加。陈茂波料今季经济稳步改善。 香港内科医学院研究指，未打新冠疫苗长者死亡风险高20倍。 票站调查指，马克龙胜出法国总统选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新增400多宗的阳性个案，院舍疫情方面就没有再新增院舍出现疫情的了。不过都记得在第五波疫情的期间，不少院舍呢都是爆发了这个的新冠疫情，咁亦都有一些院友呢是感染了之后呢未能够送院，要留在院舍，亦都未必有一些的隔离设施。另一个情况就是，就算他们入了医院，但是都可能是未完全是痊愈，可能仍然有带有一些病毒的情况下呢是回去院舍。咁那些情况呢亦都好看的院舍啦，究竟有没有一些的房间是做一些的隔离呢，咁就未必可能间间院舍都有咁。见到有立法会议员同埋科技公司就推动用一只叫做流动方舱，是即系等一啲院舍嘅感染咗嘅院友可以做一个暂时嘅隔离。究竟成个技术系点呢，又系咪适合到所有嘅院舍都可以用到呢个流动方舱呢，咁请嚟呢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喺电话旁边，亦都有香港圣公会将军澳安老服务大楼服务总监黄礼才。早晨两位。 早晨， 两位， 大家早晨。 头先讲到呢一个流动方舱喺院舍度应用啦，想先问一下陈恒斌先，究竟呢一个系一个乜嘢嘅构思嚟嘅咧？究竟详细嘅运作系点咧？咩叫做流动方舱咧？又 系多谢萧乐文，我系陈恒斌啊。咁咧就喺疫情第五波开始嘅时候咧，我哋见到咁多老人家咧，就即系去到医院又要喺度等候啦，就算喺医院翻院舍都好啦。都是可能未清晒病毒嘅，咁但係我亦都本身呢同医院即係安老社界接触呢，亦都係了解到佢哋院舍本身係冇乜呢啲嘅防感染设施嘅，因为安老院本身都係照顾老人家起居飲食，佢唔係一个治疗嘅地方，咁所以呢类设施嘅缺乏呢就令到安老院舍里面出现大規模嘅感染。咁如何可以做到防感染呢，最主要就係处理啲空气，但若果是全间院舍要处理是困难的， 咁所以咧就應該要有一啲流動嘅方艙。咁流動方艙係咩概念呢？就係話喺一個控制嘅範圍之內，佢嘅空氣係經過處理、殺菌、消毒。咁譬如話有個老人家佢喺院舍裏面，咦有機會確診或者係發燒嘅，咁就將佢安置喺流動方艙裏面咧。咁入去呢個方艙嘅空氣同埋出嚟嘅空氣咧，都係經過處理嘅話咧。咁對於成個院舍防感染咧係有幫助嘅。咁呢個流動方艙咧，佢嘅空氣嘅壓力咧，可以改成負壓啦、正壓啦，又或者係平壓都得嘅。咁就有兩個空氣嘅殺菌機咧，就係、是、去調節呢個方艙裡面嘅空氣流動，就令到咧嗰個防感染嘅情況咧係可以即係大幅改善。咁即使有疫情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嚟即係做防感染啦。如果係平時冇感染嘅情況之下咧，咁可能老人家有時會發燒啊，或者係有其他嘅事情需要咧，亦都可以使用。咁呢個流動方艙咧，亦都係易裝易拆嘅。咁就我哋用咗短短三個禮拜啦，就做成咗三個即係版本。咁而家嚟緊會有做第四個版本出嚟。咁希望咧用一個低廉嘅價錢，又或者可以捐贈咧俾安老院。咁防止第五波嘅復辟啦，同埋萬一有第六波咧，變成老人院都係有一定嘅設施可以係喺手，咁啊防止再出現大規模嘅感染同埋死亡。 陳斌，頭先咧你就講咗好多，即係譬如佢可以變正壓啊、負壓啊，有啲空氣嘅殺菌啊等等啦。頭先你都提到話幾個版本，不如你啲聽眾都幻想一下，究竟呢個流動方艙係一個型嚟啊，定係一個硬實實嘅一個房啊，定係點咧？點樣幾個版本化咧？即係有唔同嘅形狀、唔同嘅大細，定係點樣咧？ 其實我哋而家做咗係一個形一個形狀嘅，就係、是有一個鋁架啦。然之後出面咧就用一啲膠嘅薄膜就包圍住，咁變成咧就喺個安老院舍裏面咧已經係可以即時有一個空間係同出面嘅空間係隔住咗嘅。跟住咧就用兩部嘅即係比較高性能嘅空氣殺菌機，咁就可以喺個方艙嗰度咧，當啲空氣入去嘅時候咧就全部殺曬菌。當啲空氣出嚟嘅時候，亦都有全部有部機殺曬菌咧，咁就確保嗰個帳幕裏面嘅空氣咧係可以經過處理先排放出嚟，咁就令到裡面安全，亦都令到喺安老院裏面嘅其他人安全咯。 嗯，頭先你話都好容易裝啊，究竟係即係院舍自己都可以有能力自己裝到，定係都要一啲專人去裝嘅咧？ 目前咧，我哋第三個版本咧都要我哋專人裝嘅，但系我哋做到第四個版本咧，就係、是、希望可以安老院社自己嘅員工咧都可以用半個鐘頭到咧就可以起得到嘅。咁若果譬如話喺院社裡面開始發覺有人有傳染病或者有感染嘅情況咧，咁啊即時可以攞出嚟搭建起佢咧，咁就用一個比較快捷嘅方法去即係裝得到。咁易裝易拆都係我哋個目標嚟嘅，同埋都可以多次使用啦。就唔好好浪費。 呢啲流動方艙有冇話你哋預一個艙咧可以裝即係或者放幾多嘅病人啊或者長者可以喺入邊照顧嘅咧？ 嗱，我哋希望一個艙可以擺到一張病床啦，咁可以俾即係長者入去照顧啦。咁有工作人員可以喺裡面工作。咁另外咧，亦都係可以即係容許一至兩個家屬去探訪啦。咁因為而家安老院到即係呢兩三年嚟，基本上都冇探訪過啦嚇。咁亦都可以要嚟做探訪嘅用途咁樣嘅。咁另外有啲員工可以喺呢個流動方艙嗰度去食飯啦，咁就防止嗰個交叉感染咯。 我想知呢個流動方艙冇經過一啲專家或者即係睇過，係咪真係夠安全呢？因為成日都驚話啲，雖然頭先話有正壓啊、負壓嘅模式啦，但係會唔會有機會仍然有啲有病毒嘅空氣流咗出去？譬如你放喺個院舍度嘅，流咗出去呢一個嘅流動方艙嘅外面咧，咁有冇啲專家係睇過係咪夠安全？ 嗱，咁我今次開發呢個工作咧，就由我哋民建聯工商專業小組嘅工程小組嘅負責人潘景和先生，因為佢本身都係環境師嚟嘅，咁就可以提供一啲專業嘅意見啦。另外，亦都係同加拿大 UBC 嘅院長郭教授咧，佢都係醫生嚟嘅，咁就去一齊開發呢件事。咁喺個過程裏面都有唔同嘅專家咧，係一路俾意見。咁最主要就係令到咧。 在院舍里面可以有个短暂的隔离啦，又或者是在一般的使用情况之下呢都可以做到个防感染的效果的。咁就这个都是在现时乜都冇的情况之下呢是可以有个最简单最直接又悭钱的方法是做得到。但是长远啦，我都希望未来所有院舍呢新建又好，现时的改建又好啦，都可以有一些正正式式大型的方舱或者是一些负压的舱呢是可以做防感染的工作的。这个流动方舱呢就它的好处就是易装易拆。咁可以而家即时去使用，咁但係将来呢我都希望有更多唔同嘅设施係可以取缔嘅。 嗯，另外想问一下电话旁边呢另一位嘉宾黄礼才，佢就係香港圣公会将军澳安老服务大楼服务总监嚟嘅。你自己点睇呢一个流动方舱，同埋即係喺第五波疫情嘅时候呢有一啲嘅即係院舍入面有啲院友係确诊咗嘅时候呢，你哋係点样係做一个嘅隔离或者处理佢哋，有咗流动方舱有啲咩唔同呢，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哦、好啊，唔該你啊，思文。咁試下分享一下少少啦。咁我哋過去呢兩年個本港疫情都係嚴峻嘅，咁就經歷咗好多波啦咁樣。咁其實喺早即係之前嘅第一至第四波咧，咁我自己負責嘅院舍咧，其實係冇確診個案嘅。咁我哋一路院舍處理咧，都係用一個比較嚴謹嘅一個防感染措施啦。喺度要多謝埋即係除咗政府即係社署。各界咧，同埋我諗係屋企人都好多配合嘅院友，咁就但去到第五波有啲好大嘅唔同。第五波就係因為個感染度係非常之高，咁其實全港嗰個感染度都好多啦嚇，個數字大家都知道。咁喺院舍角度咧，就嗰、那個應變就盡量係做到一發現咗個案，因為我哋當時係。喺早期嘅时候喺二月呢二月嘅时候我自己负责嗰间院呢，我哋有发现一啲院友发烧呢，我哋即刻会独立隔离嘅。咁因为本身我院舍都系已经落成咗二十年。喺早期嗰个设置里面呢系唔会有独立隔离房提供俾我哋个空间。咁所以一般我哋呢啲即系已经叫做落成咗一段时间嘅院舍呢，就会尽我哋嗰个环境嗰个安排呢，就设搵一啲地方系都可以做一啲独立隔离嘅。咁当其时我哋处理到，但系同埋都可以喺短时间里面咧，可以安排到去到医院求诊，即系救治啦，即系咁样。咁但系到后期嘅时间咧，因为个确诊个案数字多，咁我哋尽量都按卫生服务中心指示啦，独立隔离，又或者系原房隔离嘅措施嚟嘅。咁但系始终感染度高咧，其实我哋都试过喺十二月中发现第一宗嘅个案嘅时候咧，我哋系成条 wing 咧，即系条翼咧，我哋全部独立隔离。咁、那個成係成功嘅，十四日之內都係冇新增個案，但係到後期開始全港爆發，我哋有啲唔同嘅樓層、唔同嘅房間都有喺快測嘅時候發現有即係個案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即係同除咗同CHP 啦，即係衞生防護中心緊密聯絡啦，同社署。咁但係當時大家都知道啊，其實到月中二月中旬咧，咁其實開始咧，醫院都係超負荷啦。咁所以咧就推咗一個措施，就係原址隔離，即係留翻喺院舍隔離。咁呢個安排咧，其實係有對院舍嚟講係有難度嘅。好似頭先阿陳議員講啦，院舍係一個照顧嘅地方，而唔係一個治療嘅地方。咁喺個配置上面咧，其實我哋冇一啲比較完備嘅隔離措施啊。咁所以咧，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即係流動方艙，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即係我哋好樂意去試用，因為喺第五波嗰個慘痛經歷裏面咧，我哋覺得如果要喺原址做隔離嘅，其實都要借助多啲創新嘅科技，先至可以有唔同嘅方案。 嗯， 咁其中一個就係如果流動方艙佢嗰個二測二中係達成得到嘅話咧，其實可能我哋一快測見到有院友呈陽性，我哋第一時間可以安排佢喺嗰個流動方艙嗰度暫住，咁就盡量將嗰個感染嗰個機會減到最低。咁就算要送醫院，其實當其時都係救護車嗰個超負荷啦，嗰、那個時間同一般嚟講可能十分鐘、十五分鐘嗰個時間根本係唔可能做得到。咁時間越長，其實感染度機會越高。咁所以如果能夠有個流動方艙咧，其實都係一個暫時嘅安排啦，隔離安排啦。咁係啦，咁樣。 但係而家係咪用緊嘅呢個流動方艙？喺用落嘅時候，見到嗰、那個即係效果係如何啦？或者會唔會喺院舍你都要一定嘅大細面積先可以容納到呢個流動方艙咧？ 是同意的，其实在使用任何产品呢一定会有一个困难的。咁好似头先Ben 讲啦，即係陈议员讲，其实喺咁短时间里面要将一件产品可以由研发到用到呢，我咁大家都知道肯定唔係一个短时间。咁但係基于而家我哋个经验就话一定要好快嘅回应。咁所以呢今次呢个产品即係陈议员哋呢好快就去搵我哋试用啦。咁所以我哋大约试咗两个礼拜到。咁但係因为咁啱佢哋联络我哋试用嘅时间呢，我哋啱啱院舍都清咗零。即係亦都未有新增個案，咁所以喺隔離嗰個應用嗰度咧，暫時未住嘅。我哋暫時用緊嚟做咩咧？就做一個檢查區啦，因為我哋陸續有啲院友咧，其實確診完喺隔離設施或者醫院，佢陸續翻嚟啦。咁翻嚟嘅時間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帶病毒嘅。咁所以我哋都一翻嚟嘅時間，我哋會安排佢檢查區度暫時停留，由我哋嘅同事啦、護士同事啦。就同佢做一個 checking， 咁就係特別要做一個快測啦。咁睇下佢仲會唔會帶病毒。咁如果冇帶病毒嘅，咁我哋個安排就可以清楚啲啦。起碼呢位院友已經冇帶病毒，咁我哋可以喺暫時嘅獨立隔離啦，亦都可以安排佢原房隔離。咁但如果仲帶病毒嘅話咧，就會睇下佢冇仲有冇病徵啦。我哋有需要嘅時候要聯絡翻衞生防護中心啦，同埋睇下仲需唔需要 send 啦。譬如有啲個別嘅院友試過翻嚟咧，好短時間佢再發燒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同衞生防護中心密切聯絡，同埋我哋同社署同醫管局嘅設計兼嘅醫生啦有聯繫嘅。咁如果需要嘅話，我哋都會即時安排送院咯，咁樣。 會唔會安排啲家屬探訪院友都用呢個流動方艙？ 我都有同阿 Ben 佢哋講話，依個一個可行嘅措施嚟嘅，因為咧過往呢兩年啦，斷斷續續個疫情上上落落，其實有段時間咧都有一啲有限度探訪嘅。咁但係有限度探訪咧，各院社都係噶啦，即係盡量就住佢個環境設置，喺可能嘅情況底下會安排一啲短時間嘅探訪嘅。咁就以我哋院社為例啦，我哋會有個地下嘅房間安排做一個獨立嘅隔離探訪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再有一個流動方艙咧，我哋會唔排除都可以擺一啲適當嘅位置。咁變咗咧，因為好似頭先阿 Ben 講啦，個空氣經過處理啊，咁我諗對於院友、對於家人咧係多一重保障，亦都譬如當有一啲咁嘅探訪啊，咁其實當有家屬嚟到嘅時候咧，可能對於其他嘅家屬或院友咧，都會構成一啲壓力嘅，就覺得哎呀，會唔會都將個病毒再帶翻入嚟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佢有一啲流動方艙嘅方案俾到我院舍咧，我覺得都係可取嘅。 喺用呢啲流動方艙嗰陣咧，有冇話要照顧嗰、那個老人家等等咧？可能都要用啲揾啲物資啊，或者食物入去噶嘛咁。有冇一個即係喺呢個流動方艙入邊有一個特別嘅位俾佢哋啊？而又冇咁容易係令到一啲嘅病毒，如果係感染咗嗰啲病人用嘅話，那個病毒係流出嚟嘅咧咁。 講多少少咧，其實而家社署啦，同埋院舍咧，都係仍然執行緊一個嚴謹措施嘅。咁如果探訪嘅時間咧，都係唔鼓勵即係有任何嘅進食嘅。咁另外衛生防護中心都俾咗指示安老院舍啦，探訪嘅時候都有一系列嘅措施大家都要跟進嘅。咁頭先提到啦，包括咗都唔安排到院舍嘅即係院友家屬嚟探嘅時候呢，就有啲餵食嘅動作，咁所以就排除咗呢個可能性先啦。咁另外就都有啲時間限制嘅，一般嘅探訪我哋都希望15分鐘到啦，因為衛生防護中心都提到即係如果探訪時間太長，個感染度機會都會高一啲。咁至於頭先講話，如果佢嗰個探訪可以喺嗰個流動方艙裡面進行咧，頭先都提到空氣經過處理。另外咧，家屬嚟探訪嘅時間咧，都期望佢配合到嗰、那個疫苗通行證打咗針啦。另外佢都要係喺指定時間裡面做咗個快測先。咁呈陰性啦，咁就都可以安排探訪啦。咁同埋都提一提我哋自己院舍啦，其實我哋都好鼓勵院友可以接種啦，多重保護。咁其實我哋院舍都差唔多接近九成嘅院友咧，都起碼打咗一針㗎啦。咁打第二針嘅人數都係比較多嘅。咁陸陸續續打埋第三針啦。咁希望多重嘅保護底下咧，即係如果做探訪，將來可以即係放寬探訪嘅時間咧，咁都喺安全嘅情況底下進行啦。因為暫時嚟講咧，就即係第五波疫情雖然慢慢放緩啦，但係都仲要好謹慎嘅。咁暫時社署嘅指示都係暫停探訪，除咗一啲因恤嘅安排。 O K， 咁樣咯，係啦。 另外想問翻阿陳文斌啦，就係而家呢個流動方艙，據你所知嗰個成本係點啊？同埋你哋個諗法係咪都係諗住推到全港院舍都可以用到呢一類流動方艙？ 而家個流動方艙嘅成本咧，大概係10,000蚊以內嘅。我哋都希望將個成本咧係盡量降低啦，咁就唔好要院舍啊各方面有太大嘅負擔。咁而 家都係以捐贈為主嘅，咁未來都會有50个流動方艙咧嚟緊，就可以俾一啲有需要嘅院舍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如果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好嘅防感染嘅工具啦，咁落到嚟俾多個選擇我哋安老業界。咁因為大家喺第五波都經歷一個非常之慘痛嘅教訓，死咗咁多老人家。咁若果有多個工具咧，俾大家去考慮使用咧，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佢亦都唔係話好貴，同埋就都有各方面嘅專家去幫手評，即係評議啦。亦都好多謝啊，好似黃院長佢哋咧，就很願意去即係嘗試一啲新嘅事物，同埋將一啲應用科技咧係擺入去院舍裏面做一啲使用。咁佢哋都俾咗好多好寶貴嘅意見出嚟。我都希望咧將呢個勞動方艙咧嘅設計同埋個功能咧係即係一路改善嘅。咁就預防喺第六波嚟嘅時候咧，就大家真係束手無策。咁我覺得吸取咗個經驗同埋教訓，大家都應該要我哋即係社會裏面比較弱嘅老人家係做一啲嘢咯。 嗯，唔該一分鐘到啦，但我想知呢一個嘅流動方艙冇話除咗院舍之外，其他地方都適合用嘅咧，你哋嘅？ 有嘅，可以其實譬如話我哋都有研究過咧，喺學校啦，尤其是喺學校裏面，假如有學生係發燒嘅，咁佢可能都要等屋企人嚟接啊，或者係等送院嘅。咁喺呢個時候，其實亦都可以安置喺流動方艙啦，又或者翻到去做檢測嘅時候，其實喺陰雨操場度做咧，都唔係好得過喺流動方艙裏面做啦。 好，唔該曬兩位。講到呢、這、一個流動方艙喺院舍嗰度用，攞嚟隔離一啲嘅確診長者啊，或者俾一啲嘅探訪嘅人士咧，都可以係安全情況下咧係做到一個探訪嘅。啱啱傾過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陳文斌啦，同埋黃禮財就係香港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服務總監嚟嘅。而家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賢，製作周偉業。 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是他的长篇小说《审判》中提到的一个故事，当成是独立的古仔来看也可以的。卡夫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的想象，但往往却揭露了现实的本质。 故事是这样的，在法的门前站了一个警卫，有一个人走过去，但是警卫说你现在不能够入去。那个人问，那我几时才可以入去呢？但是警卫话，而家唔能够入去，将来或者可以，总之而家唔得。于是那个人就喺门口等，一直等，门一直系打开嘅，但系佢一直等，等咗好耐。佢话佢真系好想入去，咁点算呢？警卫话打到佢就可以啦，但系你入去之后又会见到另一个警卫，你要再打到佢。警卫会不断出现，一个比一个强，有勇气的就入去啦。于是那人怕了，就放弃。但是警卫说，有机会可以入去，只要你等就可以了。于是他就在那里等，一直等了很多年，继续等，等到老年。临死之前，再请求警卫说，他真的很想入去。警卫见他就快要死，就大声地跟他说，这里再没有人能够可以入去，因为这里大门仅仅是为你而开，我现在就去将它关上。 这个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故事，有一道门在前面，门是打开的，然后有一个警卫不让你入去，只是叫你等，那你等还是不等呢？到死的时候就告诉你，那道门只是为你而打开。这个真是一个很卡夫卡的故事，门是打开的，你可以选择入去或者不入去，但是然后你在选择中迷失，无论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 其实结果都是一样。法的意思可能是人生的真理，也都可以是你所追求的任何东西，甚至乎是爱情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审判》，作者卡夫卡，由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